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回首天荒地老， 轮间，今天却三清晨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。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 声有几

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？